秋季似乎是一个萧瑟的季节，秋风和落叶似乎是它的标配。谈到周杰伦，这个季节会想到他的一首《风》，弦乐伴奏，沙哑唱腔，唱出惆怅萧瑟的气味，空气中就像漂浮着回忆，吹着冷冷的风，在这个充满回忆的秋季，一起来听到来自周杰伦《风》。 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，被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？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，渴望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，只想为怎么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

记得幸福太晚上，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，假惺惺的想要他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，这才真正的可笑。爱得太真，太容易让自己牺牲，太容易让自己沉沦，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。我太笨，明知道你是错的人，明知道这不是缘分，但是我还奋不顾身。 说到寂寞，很多歌曲都是以恋人之间的不圆满为主题，那种得不到的感觉似乎造成了现如今的寂寞。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和寂寞有关，非常经典的一首，来自那英原唱的《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》。现在听到的版本来自于阿令在《我是歌手》上的动情演绎。 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，那里有甜蜜的

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，光听名字就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悲凉的氛围，听久了会让很多人深藏心底的一丝情绪开始散发，回忆像晚秋的落叶随风飘荡在心中。这是一首越听越入味的歌。其实说到秋天，也不一定只有低沉悲伤和寂寥的情绪，接下来来听到一首快乐的元素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歌，来自张杰《秋天的童话》。 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，勇敢告诉它，让我看得见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，并不遥远。每个人都在说这爱情的不一样，你是我最美太阳，蓝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，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。秋天的童话，爱情的开花，想点最大，最重要的话看着他，勇敢告诉他，让我看得见，别遮住视线，美丽的脸，我伸手触摸。最喜欢的人去寻求爱，秋天的童话，爱情它开花，上天最大，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，勇敢告诉它，让我看得见，别遮住视线，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，并不遥远。秋天的童话，爱情它开花，上天最大，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，勇敢告诉它，让我看得见，别遮住视线， 在2013年的时候，苏打绿发行的《秋故事》专辑，作词和谱曲大多由吴青峰完成。这张专辑当中，秋意正浓，对于季节特色的呈现，这张专辑中的许多歌曲，从歌名到旋律的编排到内容上都能感受到。好比从一片落叶开始，独处的时候，我好想你，等等的歌曲，都能让你想到一个字，那就是秋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专辑的第二波主打《再遇见》，一起来听。 遥远，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，故事已经翻了几页，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，忽略的所有细节，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缠却已走远，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，发现了所有改变，当初的微笑眼泪